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像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像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只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

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。

は今日も好きなメロディー飽きもせず聴いてるよ。目覚めた街の匂い、交差点に舞う